还留住你，心中想说一生之中都只爱你，为何换了对不起。今天分手着我完全负你，这伤痛盼望轻微，望你渐忘记。我每日也想着你，靠在这街中等你，遥远将我随你悲喜，是善人浪中找你。行近我又怕惊动你，我又怕心难死，立定决心以后分离。一生旅途，谁是我的心中最美？往日的你。